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 第99集， 明磊表情天性纯良，却在讲着消极的话。 我从小在娱乐圈里，那些夫妻情侣真是可怕得很。 一群朋友好像可以排列组合，不管谁跟谁都有那么一腿，根本就找不到从一而终的人。小三小四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大家都是俊男美女，一连几个月白天晚上朝夕相对，配偶远在千里之外，实在是太容易擦枪走火了。 然后呢？ 我就好像 对于长远感情十分恐惧，可能是种病吧。一开始我没有发现，交往了几个人，每次都是到了应该进一步时就忍不住想逃。到了后来碰到互相喜欢的人也会明讲，双方全都不大认真。 何修一听得一愣一愣，这种事情对他来说好复杂。 但我最近喜欢苏阳，这种痴迷与以前不大一样，突如其来，我也有点发慌，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就被他看出来了。 原来，以前那些喜欢全都不叫喜欢。 他就躲你。 怪不得听说与明磊没有对手戏之后，苏阳才签呢。 嗯，我也不知道了，我又想真心追，又怕犯病。娱乐圈中的爱情实在是太过于脆弱，左导，你应该也懂吧。 苏然依旧面无表情，他比明磊还要矮上好几厘米，然而气场却是彻底的压过对方。苏然冰冷冷道， 不懂。 哦， 跟是不是娱乐圈有什么关系？哼，你是不相信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修逸，走了。 何修逸站起身跟在左然身后，他笑了。何修逸觉得吧，作为导演，左然比李朝隐他们累得多了，他什么都要管。看景之后，左导演首先选择了镇北堡西部影城进行了外景布景。它位于银川市，以古时屯兵的镇北堡当中的两座废堡为根，里面有明城、清城、文革大院等等区域，常被用于拍摄以明、清代、民国、文革为背景的影视。又见于美丽剧组主要将会使用文革大院，那里边大食堂、批斗台、样板戏台等等可谓是应有尽有。文革前的场景主要都是内景，相对简单。至于1983年于美丽劳动改造的礼花厂呢，左然选了一家真的烟花爆竹制造公司，那个 CEO 一开始害怕耽误生产，并不同意。左然请他喝了十顿，才终于拿下了。不过左然爱喝的不是酒，是奶茶。剧组与他接触都不在大酒店，而是在甜品店。是左然的一句“烟花制造公司不是场景提供者，而是故事参与者”，打动了奶茶的 CEO。接着，左然画了广场、学校、公厕、大街、理发店、澡堂、礼花厂八个主要场景的细节图，为全片的影像奠定下了基调。而且因为建筑专业出身，左然将那八个主要场景全画出了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效果图，十分壮观。美术指导胡安根据左然的画出了好几百张各类外景以及内景的设计图，全部忠于导演原始概念。分镜头脚本也是左然亲笔画的，与万里龙沙石不同，这回左然没有再请那么多副导演，他已经有了自信，觉得自己可以独立完成脚本。根据场景照片，他写了影像表，一个段落描述一个场景。写完影像表，左然逐一思考视点、拍摄角度、景别、剪辑需要，为每个场景制作了镜头表，使用文字描述每个镜头。一个场景少则两三个镜头，多则几十个镜头， 而后再为每个镜头绘制图画，形成了最终故事版。分镜头脚本都没有边框，因为摄影师到时候会自己找边框。左然开了一个会，将故事版分给所有的主创演员，要求大家从头至尾仔细地翻阅，并且征询意见。哼，与左然已经比较熟悉了的苏阳傻笑。左导，您这分镜头脚本吧，把我们每个人的特征都表现出来了。又见于美丽分镜头脚本栩栩如生，左然寥寥几笔便能使所有人明白画中的是哪一个角色。可是您偏心呢。苏阳的性格洒脱吊儿郎当，似乎没有节操，这一点与谨慎小心的明磊完全不一样。您画何秀义的脸就很细致，其他人的脸就很敷衍。明磊苏阳还是管何秀义叫何秀义，在万里龙沙剧组，何秀义就让人叫自己何秀义，到了又见与美丽剧组，他已坚持维持原先那个称呼。虽然得了首个影帝之后，何秀义已经升级成了何老师。 是吗？ 何秀义的眉目清晰，我们全都五官模糊，只有在特写中才有眼睛鼻子和嘴。 因为他是主角。 其实不是。祖然也才发现，原来在画何秀义时，他会本能一般一笔一笔勾勒，而且十分享受那些时光。他描绘何秀义每个表情每个角度，在这个过程中满足感渐渐膨胀，他是那样了解对方，从来不会犹豫何秀义的某个表情或者是某个角度应当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一个个何秀义在他笔下诞生，爱人或喜或怒或哀或乐，然而对于其他演员，左然却是公事公办，为了节省筹备时间，草草画完快速掠过。左导，我多句嘴。新人龙飞竟然也插了一句，这个特写我的泪痣是在左眼下边，您画在了颧骨上了，不要紧吧？不会影响画面平衡什么的吧？ 没事。 龙飞有颗泪痣，这是他的标志，粉丝的同人图也总是忘不了点上这颗小痣。不过左然挑人比较看重对方是否符合角色气质，从来没有很仔细地盯着别人的脸看过，不管对方多美也是这样。因此他只依稀记得龙飞有颗泪痣，根本就没有注意长在哪儿了。会议结束之时，左然扫视众人， 行了，散了吧，下个月五号过来对词，一个人都不许缺席。 众人纷纷点头。左然又看了眼即将饰演于美丽渣男有妻子的张小茂。 张小茂，减重10斤。作为文革中的女性，110多斤有点夸张了。 张小茂大声地呼喊，哪有110斤，其实他还真的就是110多斤。110到115之间浮动。张小茂很漂亮，可是对于演员来说身材偏胖，1米7的身高却有110多斤。玻璃心张小茂最近真的很红，可他自己却不觉得，因为他是个玻璃心，只会因为别人骂他感到闹心。何秀义本来只是笑呵呵地看着张小茂的热闹，没有想到回家之后左然告诉他说他也需要减重。 我也需要减重。 左然也舍不得也心疼，但是他很清楚何秀义对于艺术有最高的追求，比起吃饭睡觉更想把戏拍好。何秀义柔弱地质疑了一下，可是拍家族时领导没让减。 因为你比那时胖了。 何秀义呆了下，那年自己多重来着？对的，自己确实重了，与左然交往后他就变得胖了。其实他比在家照顾母亲那时劳累许多，可却还是胖了。也许正应了那句心宽体胖吧。 左然烧菜又很好吃，比他自己强100倍。何秀义便只有减重，到了对刺那天，他掉了5斤。左然说可以了，他会按照时间顺序拍摄影片，而随着何秀义体重继续减轻，故事也会进入到文革和1983年。于美丽的经历更加令人唏嘘，表达在形象上就是越来越瘦。批斗后比批斗前瘦，坐牢后比坐牢前瘦，衰老后比衰老前瘦。何秀义惊讶于左然考虑之深，对于演员来说，逐渐减重容易，逐渐增重很难。来对词的张小茂果然苗条了一些，他一见到左然便惊讶地问道， 左导，您也瘦了？ 不清楚，对词吧。 他知道那是左然一直在陪自己减重的缘故，两人住在一起，左然每天也要与何秀义一起吃白菜等等素食，他工作量又大，两个星期过去竟然比何秀义掉的分量还多。何秀义让左然为自己弄点肉，左然却不同意，怕爱人看着馋。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